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潘金虎、马兰两人下去洗澡，马兰借着这机会偷着问潘金虎：“驸马，你说这老道安着什么心？”潘金虎说：“我也不清楚，不过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我看没什么好心眼儿，不过咱们在人家手心就得听之任之，听天由命了。”哎，马兰一听也只好如此了。洗完澡换完衣服，二次到前屋，这回坐下比刚才精神多了，天也亮了，韩金虎才看明白，闹了半天这是一座大庙。透过窗户往外一看，古香古色，周围是密林环绕。哎，这地方这个肃静，再往远处看，青山叠翠。这庙是在山环里头，他心里头多少的得到点宽慰。等到屋里重新归坐，张天杰这才给指引。他一指身边这俩老道：“驸马，这是我两个师弟，这个叫黄清风，这位叫黄青云，一个叫叶游子，一个叫叶行仙。要没有我两个师弟帮忙，我想救你们也不那么容易呀。”啊，原来也是两位恩人。无量天尊，无量天尊，驸马也不必客气。大家重新归座，张天杰把三角眼睛一转：“驸马大概你纳闷，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，我们是仇人呢，为什么贫道还要救你们呢？”“是啊，仙长，我真不明白这为什么。”“哎，这也不奇怪，咱们光有果仇并无私恨，这句话对吧？”“这太对了。”“咱们私下谁也没把谁的孩子扔井去，谁也没坑过谁，谁也没害过谁，本无冤仇。可这次贫道救你也是为国家大事。韩驸马，你是聪明人，你知道大元朝亡国了，能甘心吗？”“不能甘心。别看表面上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被朱元璋给消灭了，实则不然，我们的人还在，心还不死。如今四宝大将驼金龙正然重新组织人马，在为期不远就要五路进兵，再进中原，推倒大明，恢复元帝国呀。贫道我奉旨意深入中原，告诉你，我来了一年多了，在这一年多我广泛接触八方的义士， 如今我手下有5万多人，这些人有占山为王的，有落草为寇的，有保镖的英雄，也有你们的人，就等着大元朝的人一来，这些人八方响应，里应外合，消灭明帝国。可贫道我呢，毕竟是个汉民，也有点家乡观念，不忍的大江南北再遭涂炭，怎么办呢？贫道再三说服大王忽尔卡金、二王忽尔卡银、蒙两位王爷照准，准备和平解决。怎样和平解决？如今我逆病了5款，念一念你听听，你要同意，请你们二位在上面签个字，画个押，这个草约就算达成协议，然后正式换文。如果换成正式的文约，就得执行照办呐。不知道你们二位的意思是怎么样？但不知仙长，这个草约的内容是什么？一，大明帝国得承认我们大元帝国，相反的，大元帝国也承认大明帝国，两国的国君平等相待。第二，以黄河为界，黄河以北均属大元的领土，黄河以南划归大明管辖，以黄河为界，永结盟好。第三，双方互派使节，每一年要贸易互市，互通往来。第四一款，为弥补两国之不足，大元帝国每年向大明帝国进贡牛、羊、马各1万匹，大明帝国每一年要向大元帝国进贡茶叶、丝绸、金银、财宝各数千车。从今以后，马放南山，刀枪入库，永不发生战争。第五，此条约自换正式行文之后生效。你们二位看看这条约怎么样？要能同意，马上咱们就签字画押，我把你们放回南京，让皇上朱元璋派正式的使者来换取正文。如果你们二位不同意，咱们再另说另议。喂呀，韩金虎心里一琢磨，刚才我说的不假吧？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，这元人这胃口可不小啊，一张嘴就以黄河为界，把我们国家这一半想给吞下去。他一想责任重大，那我哪做得了主啊？我又不是皇上，如果我签字画押，能饶得了我吗？韩金虎急得直扑了脑袋。这他一想啊，这个事情可太大了，我怎么有权能做得了主呢？哎呀，有心不答应，又怕人家张天杰一瞪眼，俩人活不了。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，韩金虎把汗擦了擦，仙长，我看是不是这样，事关重大，我二人官小职微，也做不了这个主，我们回到南京面见当今天子，把您的意思跟皇上说一说，必定多加美言，劝说皇上照准，那时候派专使再找仙长正式订立条约，您看怎么样？ 不过您放心，您把我们俩救了，这个恩情我们俩是一定要报。您看，张天杰眼露凶光啊，韩金虎，你甭在我面前变戏法。我为什么要救你们二位？还不是你们俩当权吗？名义上是朱元璋说话算，谁不知道韩马两党专权？这个事情妇孺皆知，岂能瞒得了贫道？要说你们全都一包揽下来是揽不住，起码能当一半的家。我不要求别的，草约是要签订的，只要你们二位签字画俩，我就放你们回去。如其不然，张天杰说到这儿一顿，就看黄清风这俩恶道站起来，从背后拽出宝剑，在韩金虎和马兰的面前唰唰唰练开宝剑了。那是练剑吗？那是示威。吓得这俩人一缩脖子，好好，县长，既然您是这么看的，那这个草约我们就签字，至于它生效不生效，这我们可不敢做主。哎，只要你们签字画押就可以。说完了，把桌上的东西捡下去，一份白绫子往上头一铺。韩金虎一看呢，五件条约上都写好了，一面是汉文，一面是蒙文，就等着签字画押呢。这两个人一横心，签了字画了押。张天杰还不相信，二位还请你们二位用血写几个字儿。这俩人磕破了中指，用自个儿的鲜血又把名字写上，张天杰这才把它卷起来，一式两份，另一份交给韩金虎，这个你拿回去交给朱元璋和马娘娘。你记住啊，在一个月之内，贫道在这儿，我要等你的答复，答复了还则罢了，不答复，既然贫道我进得了太平府，我就进得了南京，我闹得了帅府，也就闹得了皇宫院。你叫朱元璋小心着。那说了半天，这张天杰何许人也？在前文书咱们不止一次的交代过，这张天杰啊，那对大元朝是死心塌地，跟托金龙亲密无间，这些年来他是贼心不死啊，放了大王胡尔坎金之命，到了中原里面四外奔走，干什么呢？阻止反明的力量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九天观他抓住徐芳，抓住燕王，正好碰上几位老英雄，王耐云、狄恒等等，把他给打跑了。这家伙始终他也没离开中原，不但不痛改前非，相反是变本加厉。这一年多，由于他的努力收效甚大呀，他跟韩金虎说那话不悬，如今他笼络了五六万人呢，其中最大的帮头就是明凤山。现在明凤山能有一万人马，平日都是种地的，各行各业五行八作，您看不出别的来。如果战争真要打起来，这些人摇身一变就是元朝的先锋部队。 而且张天杰都委任了这些人的官职，许给这些人的好处。不但他组织了5万多人，相反他还建立了8个联络点，这个三皇古庙就是联络点之一，有很多人替他办事情。现在燕王挂孝征南，跟明朝这一打，张天杰认为是大好时机呀、啊，这对大元才有利呢。你们打得越激烈，对我们越有好处。但是光凭着元朝的实力，想要重新打进中原也不那么容易，得需要多方面的配合。这张天杰就奉了这种特殊的使命，为大元朝效力。他这次把韩金虎和马兰救出来，就是为订立这个草约。如果朱元璋在被迫的形势下能跟大元达成协议，这玩意就属于合法的了，大元朝就可以稳稳当当接收黄河以北广大国土。但是现在眼中之盟肉中之刺就是燕王朱棣，朱棣一屁股坐到北京了，而且手下都是明朝的老臣，这些人跟元朝水火不相容，势不两立，有燕王存在一天是他们最大的障碍，当务之急必须跟朱元璋携起手来共同清除这个障碍。他知道韩金虎和马兰在朝廷里头举足轻重，这俩小子贪生怕死，见财如命，因此软硬兼施啊，把他俩给制服了。咱们简短接说，张天杰真把他俩放了，这俩小子千恩万谢，把一份草约揣到怀里头，庙里头又给准备了2匹马，二人是赶奔南京啊，一路上走着直晃脑袋。韩金虎觉这事儿为难，如果马娘娘嘛还可能答应，如果要叫朱元璋知道这个事儿啊，恐怕得碰钉子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怎么能说服得了皇上呢？可走着走着，就听对面马挂銮铃的声音，叭啦啦啦啦啦，哎呀呀！韩金虎和马兰吓得魂不附体，认为碰上燕王的军队了。等抬头一看，心才放下。闹了半天是明朝的军队，为首的20几名骑兵，当头的叫张德胜，是个队官。韩金虎这才把心放下，就见张队官骑马如飞来到韩金虎的面前，啊，驸马爷，国舅，你们还活着。韩金虎这阵有了主心骨了，把胸脯一拔，废话，怎么他就不活着呢？哎呀，找的好苦啊！说着话，这些人甩灯下马，跪倒在韩金虎和马兰的马前。韩金虎就问：“你们这从哪儿来？”哎，别提了，我们奉了宝刀大将铁公然所差，四面八方寻找国舅和驸马爷，想不到在此碰上了。铁公然何在？离此不远，扎下连营，就等着驸马爷和国舅去呢，头前带路。是，就这样他们来找铁公然。原来韩金虎、马兰、朱穆英、铁公然共守太平府，铁公然呢领着8000子弟兵在外围扎连营，跟太平府形成犄角之势，互相声援。太平府这一出兵变，整个朱穆英倒戈投降了，把韩金虎手下的实力全吞掉了，但是铁公然的实力没有吞掉。铁公然得知消息之后，马上把部队就拉走了。这小子又不敢回南京，见着皇上没法交代， 只好驻扎在雨花台前，派些人寻找韩金虎。如今听说韩金虎和马兰被人救走了，谁救的不知道。如果要能找着，这就好办多了啊！没想到这么巧啊，把韩金虎找着了。他们和铁公然这一见面，悲喜交加。铁公然置酒在这款待接风，酒席宴前，韩金虎把经过讲说一遍。铁公然大笑啊，驸马爷吉星高照，国舅爷长命百岁，看来你们是大福大命的人呐、啊。死中得活，不幸之中的万幸。韩金虎说，铁公然呢、啊、别的你甭说了，据我所知，燕王很快就要进兵，离着南京就不远了，大敌当前，不能疏忽大意，你领着本部人马驻扎在雨花台前，无论如何要阻止燕王的大兵不得前进，我跟国舅马上还朝，见皇上请求救兵。是。就这样，铁公然领着人马在这驻扎，咱不提，单表韩金虎换了马，换了衣服，带着亲兵卫队，这又回到南京城。到南京之后，用耳朵一摸，朱元璋啊，病还见好了，原来是奄奄一息，最近精神头挺足，时刻惦记前方的战事。韩金虎一想，皇上既然好了，得见面，跟马兰两个人更换朝服，赶奔偏殿前来见驾。正好朱元璋和马娘娘全都升着朝了，百官左右站立，韩金虎和马兰拜倒在金阶之下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罪臣叩见陛下。朱元璋精力显得挺充沛，往下看了看，是金虎马兰吗？正是罪臣。哦，朕听说前方战事不利，速速奏来。是，万岁荣奏。韩金虎不敢说瞎话呀，就把以往的经过如实的讲说了一遍，唯独说的跟张天杰订立草约的时候，他有点吞吞吐吐，脑袋上要冒了汗了。马兰在韩金虎后边跪着，连一声也没敢吱，他怕一句话说错了，朱元璋发脾气。可韩金虎刚说完了，朱元璋的脸当时就沉下来。这么说，你跟张天杰订立了草约 啊？陛下，那也是权宜之计。臣本打算为国家尽忠而死，无奈没消灭燕王，觉着于心不甘。这才苟延残喘的回京，目的是见着陛下说明一切。噔噔噔， 朱元璋把桌子一拍呀，吴明火当时就撞上去了。韩金虎，你身为当朝驸马领兵的元帅，岂不知背着朕不知道订立这种卖国的草约，不有失国威吗？哎，就为了你们两个狗头竟敢出卖国家，真是罪大恶极。来人，把他推出去开刀问斩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